平均的常人本身不亲不熟，所以传来的像是一种陌生的声音。常人迷失于他所操劳的纷纷扰扰的世界，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比在那无家可归中个别化为自己的、被抛入无的自身更陌生的呢？一声呼唤，而对操劳好奇的耳朵却不提供任何可以听来再去对别人讲、去同公众议论的东西。然而，从无家可归的被抛存在中，此在又有什么可加报道的呢？除了在微中暴露出来的此在本身的能在，还给此在剩下些什么？除了向着直观此在这一能在唤起，还该怎样呼唤？呼声不报道任何事件，他也不借任何音声呼唤。呼声在无家可归的沉默样式中言谈，之所以是这样，只因为呼声不是把被召唤者唤入常人的公众闲言中去，而是从这闲言唤回到生存的棱在的缄默之中。呼唤者即呼被召唤者的那种断然无疑之态，既悚然无亲，又绝非一种 不言而喻的冷漠。若不是由于此在无家可归而个别化为自身，并从而绝不可能混淆他自身，还能是由于什么呢？如果不是由于此在委弃于他自身之际而穷穷竭力，还有什么能这样决绝地剥夺了此在从其他途径来误解自己和误认自己的可能性呢？无家可归是在世的基本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日常被掩蔽着，此在本身作为良知从这种在世的基本存在中呼唤，呼唤自我是此在的一种别具一格的话语。呼声的情绪来自微，唯有这样一种呼声使此在能够把它自身筹划到它最本己的能在上去。我们前面仅只能提出无家可归状态虽迫着此在，使它忘却自身的迷失状态受到威胁。现在通过对良知呼声的生存论领会，这一点才得以正式宣告出来。此在既是呼唤者又是被召唤者，这一命题现在摆脱了它形式上的空洞性质和想当然的性质。良知公开自身为操心的呼声，呼唤者是此在，似在被抛近况已经在之中为其棱在而微的此在，被召唤者是一个此在，是向其最本己的棱在领先于自身而被唤起的此在。而由于从沉沦于常人以及于所操劳的世界的状态被召唤出来，此在被唤起了。良知的呼声即良知本身在存在论上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此在其存在的根基处是操心，所以根本无需乎逃避到这种那种非此在式的力量中去。求解释。何况这种后退的做法简直不曾澄清呼声的无家可归状态，相反却否弃了这种状态。人们之所以把良知解释差了，其原因归根到底岂不就在于眼光过于短浅，甚至不足以把呼声的现象实情确定下来，而又先就默不作声地用一种偶然的存在论规定，或也就是无规定来设定此在。当人们还没有先行保证自己不曾在分析之初太过低估了此在的存在，也就是说把此在设定为无关痛痒的随便什么样子摆到眼前来的配备以人的意义的主体之际，为什么就急于从陌生的力量那里求解呢？从世俗的方式来看待呼唤者，他是无此人。把呼唤者解释为一种什么力量，这似乎意味着不偏不倚地承认一种客观摆在那里的东西的存在。但若正确地看，这种解释只是在良知前的一种逃遁，是此在的一条退路。他借以从那把常人同此在存在的无家可归状态隔开的一堵薄壁那里溜走， 这种所谓的良知解释做得好像是承认呼声是有普遍约束力的声音，这声音不仅仅以主观的方式发言，更甚一步，这一普遍的良知被抬升为世界良知。这种世界良知按其现象性质而言，是某一发出呼唤的不定人称他或无此人，然而因此也就是那在个别主体中作为这一不确定者在此发言的东西。可是说到这种公共良知，它不是常人的声音又是什么呢？世界良知是一种可疑的发明，而只因为在其根基上和本质上良知向来是我的良知，此在才能搞出这件发明。良知向来是我的良知，这不仅意味着被召唤的向来是最本体的能在，而且也因为呼声来自我向来自身所示的那一存在者。前面对于呼唤者的阐释纯粹追随着呼唤的现象性质，这一阐释并不降低良知的力量，并不把它弄成仅仅是主观的。相反，只有这样阐释，呼声的不为所动与明了一意才成为自由的。召唤的主观性当然具任常人自身的统治，但恰恰由于良知被阐释为召唤而保留住了这种主观性，召唤的主观性才言之成理。上面把良知阐释为操心的呼声，然而人们将对这种阐释提出质疑，说一种与自然经验相去如此之远的良知解释能站得住脚吗？良知首先与通常只是责斥与警告，这时他应得怎样才能充任幻象最本体的能在的唤起者呢？良知是这样就一种最本体的能在而空洞不定的发言，而不是就铸成的或面临的失误疏漏而确切具体的发言吗？所称的呼唤生自坏良知亦或好良知，难道良知竟提供出了什么正面的东西，而并非像以前那样仅只起批评作用吗？这些考虑言之有理，无可辩驳，对任何一种良知阐释都可以要求人们能在这种阐释中像日常所经验的那样复认出问题所及的现象，但满足这一要求却又不等于说承认流俗的存在者城市上的良知领会是某种存在论阐释的首席裁判。而另一方面，只要上面那些考虑所涉及的良知分析还没有引向标的，做这些考虑就未免操之过急，前此所做的工作还只是要把良知作为此在的现象引回到这一存在者的存在论建构上去，这可算作准备工作。而为之做准备的任务则是使人领会到良知是在此在本身之中的，对其最本体能在的见证。但唯当充分清晰地借出了天然与呼唤相应的听必须具有何种性质，良知所见证的东西才会得到完整规定。跟随呼声的本真的领会并不仅仅是一种附加在良知现象上的东西，并不是一种可介入可排除的过程。完整的良知体验只有从召唤之领会并与这种领会一道才能得到把捉。既然呼唤者与被召唤者向来同是本己的此在本身，那么对呼声的每一漏听，对自己的每一物听，都会有此在的一种确定的存在方式。从生存上来看，漂浮无据后无所寄的呼声只是不可能的虚构，就此在来说，后无所寄则意味着某种正面的东西，所以也只有对召唤之领会做一番分析，才能进一步明确讨论呼声给出了什么可加领会的东西。但又只有借助前面对良知所做的一般存在论特征描述，才可能从生存论上理解在良知中所呼唤的有罪责。所有良知经验与良知解释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良知的声音这样那样无非在说罪责。